攻读创世纪第六章。当人在地上开始繁殖生养女儿时，天主的儿子见人的女儿美丽，就随意选取作为妻子。上主于是说，因为人既属于血肉，我的神不能常在他内，他的寿数只可到120岁。当天主的儿子与人的儿女结合生子时，在地上已有一些巨人，以后也有，他们就是古代的英雄，著名的人物。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，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。上主虽后悔在地上造了人，心中很是悲痛。上主于是说，我要将我所造的人，连人带野兽、爬虫和天空的飞鸟，都由地面上消灭，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。唯有诺厄在上主眼中蒙受恩爱。以下是诺厄的小史。诺厄是他同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，常同天主往来。他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韩和耶菲特。大地已在天主面前败坏，到处充满了强暴。天主见大地已败坏，因为凡有血肉的人品行在地上全败坏了。天主遂对诺厄说，我已决定要结果一切有血肉的人，因为他们使大地充满了强暴，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。你要用柏木造一只方舟，舟内建造一些仓房，内外都涂上沥青。你要这样建造，方舟要有300肘长、50肘宽、30肘高。方舟上层四面做上窗户，高1肘。门要安在侧面。方舟要分为上、中、下3层。看，我要使洪水在地上四滥，消灭天下一切有生气的血肉。凡地上所有的都要灭亡，但我要与你立约，你以及你的儿子、妻子和儿媳都要与你一同进入方舟。你要由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带一对，即一公一母，进入方舟与你一同生活。各种飞鸟、各种牲畜、地上所有的各种爬虫，截取一对同你进去，得以保存生命。此外，你还应带上各种吃用的食物，贮存起来，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诺厄全照办了，天主怎样吩咐了他，他就怎样做了。